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一盘饺子，一碗猪肉白菜炖粉条，还有一个笑得很有礼貌的关二老爷，这就是号称家底丰厚富得流油的官家。林叔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不仅怀疑自己的眼睛有问题，也怀疑官家人的脑子有问题。不知道的还以为岳定堂是哪里来的穷亲戚，官家人巴不得早点将他赶走，这才下了隐晦的逐客令。 哦，你们来了，来来来，定堂，快坐坐。 二老爷起身抬手招呼，礼数周到，岳定堂却没有入席。 二表舅，我不是过来讨饭的穷亲戚，我此来是为了在老太爷坟上上柱香，全了我娘生前未能见到娘家人的遗憾。如果我娘还在世，万不能想到官家竟落魄到如此地步。林叔是我朋友，我能忍受这样的冷遇，却不能让朋友也陪着自己如此遭遇。今晚我带他出去吃顿饭，明日上山去给老太爷磕完头，我们马上就启程回上海，不会再叨扰你们了。 二老爷张了张口，愕然以对，直到看见岳定堂转身要走，这才急了，赶忙起身来拉他。 哎，定堂，哎，定堂，你这是做什么呀？哎呀，定堂，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转眼就说要走呢？别急别急啊，你听表舅慢慢给你说，这里头说来话长啊。哎，你别急啊，林先生，林先生，你快帮我劝劝定堂啊。 关二老爷，我一个外人可不好插手官家的家事，再说您弄错了，老岳说我是他朋友，那是照顾老同学情分，实际上呢，我是他的秘书和助理，也就是下属，我哪敢劝上司，您恐怕找错人了。 哎，定堂啊，实不相瞒，官家的情况你也瞧见了，大哥没个长兄的样子，成天和老四胡闹，老三呢什么事儿都不管，老五又刚回来，年轻冲动不懂事，今晚这顿饭啊本该隆重为你接风洗尘，可是这其他人不肯来，你二表舅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只能这将就张罗了。哎呀，你别见怪，回头啊等开了老爷子的库房，我手头宽裕了，再请你到本城最大的酒楼好好的吃一顿，你看成不成啊？ 我们下榻的厢房别说陈设摆件，连椅子都没了，这就是官家的待客之道。 哎呦，那都是老大干的，他说他是长兄，官家大部分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他的，你这老大一起头啊，老四也跟着，这家可就乱套了，我怎么劝都劝不住，只能是由他们去了。这不今儿他们刚闹了一场，本来是要给你接风洗尘的，也都一个个托辞不肯来了。老太爷去世之后啊，老大撺掇要把宫中的钱拿出来分掉，如今虽然说还没正式分家，但是呢各房管各房的，谁也不肯出多一角的银子了。哎， 二老爷和岳定堂顾着说话，林叔的眼睛却落在盘中的饺子上。岳定堂没有对二老爷的话表态，反是提醒他：“ 二表舅，我们有些饿了，不如吃完再说。” 对对对，先吃啊，先吃。来来来，坐下坐下。动筷子，动筷子啊！ 据二老爷说，饺子是鸡毛菜猪肉馅的。林叔嚼了半天，吃到满嘴的鸡毛菜，猪肉也许已经消失在茫茫菜馅里，不复踪迹。再看白菜猪肉炖粉条，筷子一翻，汪洋般的白菜粉条偶能看见零星肥肉，那也比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还要细碎几分。林叔把粉条嚼了又嚼，嚼不出半点猪肉味。 二老爷，方才我们从官家下人嘴里 听见了一些闲言闲语。 啊，哪个嘴碎的下人跟你们胡说了什么呀？ 他们说，从官家搬东西去自己私宅的人里，除了大老爷和四老爷，也有二老爷您。 哎，这胡说八道。 可不吗？我也觉得他们在胡说八道。反正我和老爷过两天就启程回去了，这些下人的嘴巴还劳烦二老爷多加整顿，我俩一个外人一个半外人也无权智慧。不过我们在来时的火车上还遇见了一桩奇事，说来跟二老爷您还有些渊源。 他没有说完就不说了，开始专心挑炖粉条里的肉末。二老爷有些不悦，他没将林叔放在眼里的，起初以为对方是月定堂的朋友，同样是出身不错，那还有几分面子。可后来知道这姓林的小子只不过是月定堂的老同学，还要靠月定堂混口饭吃，可见家境也有限。什么秘书助理，说白了也就是跟前跟后的长随罢了，只是朝代变了换个说法。但林叔随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白色的象牙牌，那是他们在火车上从斗笠手中缴获的金箔和象牙雕金。二老爷的脸色变了。 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 哎呀，老爷啊，我觉得你真难。 此话怎讲？ 你一收到官家来信就立马收拾行囊，日夜兼程，马不停蹄，日以继日，一刻不歇，舟车劳顿赶过来了。结果呢？除了二老爷之外，没人对你正儿八经说声辛苦了，也没人体谅你一路上连顿饭都吃不饱，不是忙着吵架内讧，就是连个面都不露。我是真替你难受啊。 月定堂心说，一路上虽然倒车多趟，但坐的都是一等车厢，有牛排红酒，也有饺子炒饭，怎么就连顿饭都吃不饱了？但他早也看不惯官家做派，也就不动声色地跟着应和。 那没办法，亲戚一场。 满以为来到官家能吃顿好的，结果这饺子半温不凉，连点肉馅都难找。 官家都闹成这样了，他们也没钱。 不是吧？我看二表舅高级上那副茶具，在上海古玩店里少说也值几十块大洋，难不成是赝品？ 官家何等人家，祖上可是出过大人物的，二表舅更是要脸的人，怎么都不至于用赝品。 那不对啊，如果不是赝品，二表舅就这么随随便便扔在那儿，杯子里还有未喝完的茶水，可见是稀松平常的物事，连几十块大洋都视若等闲，又怎么会给我们吃连肉末都没见着的猪肉饺子？莫不是下人自作主张，还是大老爷或四老爷的阴谋，想把我们提前赶走？ 有可能。 咱还是别让二老爷为难了，我听说官家外面那条街口的驴肉火锅特别好吃，要不晚上去试试？ 那二表舅怎么办？ 二老爷肯定天天吃，都吃腻了，跟咱们这等乡下来的土包子不一样。你明日还要上山祭拜，不能吃太素了，要不然怎么得了？ 好话歹话都让你给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二老爷内心咆哮呐喊，面容微微扭曲。林叔偏冲他展露灿烂笑容。 这样吧，二表舅，您先吃，我们呢出去找点东西，填饱肚子，有什么事儿等我们回来再说。哎，要不要帮您也带点什么吃的？哎，还是算了，官家大富大贵，想了您也不缺，您上了年纪的确该吃点素淡的，还是留下来吃饺子和粉条好啊。老爷，咱们走吧。 好。 慢着。 二老爷腾地站起来，他涨红了脸，憋足了气，死死瞪住林叔，那表情殊为吓人。林叔以为二老爷要骂人了，他要是骂人正好，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滚出官家，晚上就不用睡那间空荡荡的客房了。关二老爷憋了半天，喊的却是自己身边的长随。 老李。 哎，老爷。 去小厨房准备驴肉锅子，麻溜的，定堂他们饿了。 这老爷，可现在哪来的驴肉啊？ 外头街口不是有一家现成的吗？去问他们买。我甭管你花多少钱啊，立马把驴肉锅子给我整回来。哦，你这还有配菜，一样别少。定堂他们大老远跑过来，得让他们吃顿好的。 最后四个字，二老爷咬得很重，简直像牙缝在淌血。 他从袖子里摸出一个钱袋，颤颤巍巍交给长随。那粘在自己钱袋上的目光就像眼睁睁看着爱妃去送死却无可奈何的唐明皇，凄凉惨淡，呜呼哀哉。而林殊笑得就像个误导君王没心没肺的奸臣，得了便宜还卖乖。 好的老爷，我这就去。 那怎么好意思让二老爷破费呢？ 哎，没关系，都是自己人，自家人，你们吃好，二表就高兴了。 二老爷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三人重新坐定，二老爷调整情绪，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不要放在刚刚被长随带走的钱袋上。 哎，小玲啊，你现在能不能给二表舅看看你刚才拿出来的东西呀？ 您是说张朝奉的象牙雕晶？ 哎，怎么说， 这东西是您卖给他的吧？ 哪能呢，我就是啊，看着挺好看的，想借来把玩把玩，把玩啊。 哦，如若与您无关那就好。不瞒您说，张朝奉死了，被人谋杀，死因正是这些象牙和金箔的雕晶。 关二老爷肝一颤，驴肉在锅子里咕噜咕噜冒泡，酱卤汤汁的香气能从跟前飘到外面三四里远。林叔夹起一筷子烂熟的驴肉，不顾滚烫送入嘴，一边哈气一边冲着二老爷竖起大拇指。 啊，这才是真正的接风洗尘宴，二老爷大气。 哎，你们吃得高兴就好啊，不够的话还能再叫呢啊。 那感情好，李叔再来一斤酱驴肉，一份大白菜。 关二老爷嘴角抽搐，没想到林叔会把客套话当真，他决定往后再也不说客套话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